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促进富强祖国建设。网站还登载了金正日同志的照片。